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许文开着车沿海滨路飞奔，在接近海岸大桥通往南山半岛渔村时，轿车盘着立交大桥像蛇一样在旋动，下面是海水，还不时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冲天的浪花溅在车上。 这么巧，南山渔村爆炸？ 张贵刚像是在问自己，又像在问同伴。 那里有不少台湾的渔民， 潘小雨说， 现在开放了，外来经商的人也在南山开发，还有海岛别墅呢。 就在这时，童雪彤的信息传到了张贵刚的耳机里。 动摇动摇，我根据厦门公安提供的蔡文斌原始破坏手机进行了电子与卫星分析对接，这部手机最后的地点在厦门南山半岛南山渔村一艘夏渔字 D B1883 号。 童雪彤提供的信息让张贵刚有了警觉，他已经意识到了南山半岛渔村爆炸的阴谋，正是蔡文斌毁掉手机的地方。 快通知岛上的派出所封锁现场，不要放出任何人。 张贵刚对身边的潘小雨说。 朱所长吗？我是市局潘小雨，立即封锁现场，封锁岛上出口，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人。这起爆炸案跟毒贩蔡文斌有关。 潘警官，我们已经锁住了现场，还有一个受伤的。海防武警来了一个中队，在排查嫌疑人。 好的，我们5分钟内赶到现场。 潘小雨放下手机，对张贵刚汇报： 武警已经封锁，有嫌疑人受伤。 我在想，为什么蔡文斌那么聪明，而且拿走了山顶洞冰毒基地的冰毒，会在南山渔村发生爆炸呢？ 张贵刚反问： 爆炸和冰毒有什么关联呢？ 费新龙试探地说。 在装运船上不小心发生事故，冰毒不至于引起爆炸呀。 这时，远远的客运码头，那艘白色的游船拉响帆笛，缓缓驶出港口，朝台湾高雄方向驶去。这汽笛声很响，几乎厦门海岸都能听到。张贵刚透过车窗，正好看到了那艘船，下意识地看看手表， 很准时啊。到台湾也很快了。 许文开着车从长长的跨海大桥快速驶过，在接近南山半岛的渔村时，已经有不少人在跑动，车子很难再开。 都下车，前面50米就是现场，分头侦查。 眼前是一片金黄的沙滩，一艘正在改造的船被一枚炸弹炸开，船板和杂物满地都是。许文刚到，一名派出所人员和朱所长也赶到，他们在拍摄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徐队，都查过了，是一艘在维修的船，正好船上没人。 朱所长介绍， 伤的人身份不明，一名30多岁的男子，没带身份证，说是外地做海上生意的，腿炸伤了。 张贵刚说， 走看看去。 许文边走边介绍道：“ 啊，这就是总部缉毒局特别小组的张队。” 朱所长进一步分析：“ 张队，我们和海上武警对炸弹检验过了，是土制的炸弹，用100个冲天炮捆绑式引爆的，好像有人发泄不满。” 费金龙在拍照，获取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张贵刚从沙滩上分散的炸药纸屑上看了看，刚要走到受伤男子身边时，童雪彤传来了信息：“ 动摇动摇，目标2米。” 雪龙，重点查查这家伙。 费新龙小声说：“ 啊，是蔡文斌？怎么会呢？” 张贵刚弯下腰，带着几分关心问：“ 哦，你的腿伤得怎么样啊？过会儿救护车就到啊。” 伤者坐在地上，穿着一件灰色衬衣，头发蓬乱，个子也不高，一看不是渔民，很像民工。张贵刚从心里排除此人不是蔡文斌，但为什么他身上还有蔡文斌的信息，或者说此人与蔡文斌有直接接触的证据？伤者连忙说：“ 啊，谢谢，脚受了点伤，没关系的，不用救护车，包扎下就没事了。” 张贵刚小声问：“ 啊，你怎么称呼？叫什么？在哪儿工作？” 伤者看了一眼张贵刚，心里盘算着此人还算客气和关心，压根儿没料到眼前是缉毒警察，低头叹气：“ 哎，没事的，我没工作，帮别人跑跑生意，打打杂。”“ 你叫什么？” 张贵刚眼盯着他问得有些尖锐。“ 我叫韩志国。”“哎，真的没事。” 韩志国说着，下意识拿起身边的黄挎包，站起来要走。张贵刚大声叫道：“ 韩志国，我们还没有谈完就想走，救护车已经在路上呢。” 韩志国没想到张贵刚突然猛喊，他吓得停住，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转过身来，带着一丝求饶的口气：“ 我真的没事儿，救护车是要付费的，我的脚小伤。”“ 你不是叫韩志国吧？是叫蔡文斌吧？你来这里干什么？啊？怎么就点燃了一大捆冲天炮呢？今天也不是什么节日啊。”“ 我就叫韩志国，你说的蔡文斌我听说过，可从来没见过，炮不是我点的。”“ 你总算说了一句话啊，听说过蔡文斌，那你一定在为他干事。” 张贵刚看了一眼韩志国的挎包，对身边的费新龙说：“ 检查他身上每一个地方。”“ 不要啊。 韩志国边说边往后躲，被费新龙和许文上前制服。费新龙从韩志国的头部往下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有，但夺过他的黄挎包，打开一看，让在场的缉毒警一惊，里面装着一捆人民币，整整10万元，还有一部残破的手机。张贵刚质问韩志国：“ 怎么回事？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是做生意的，是跑材料的。” 张贵刚打断说：“ 不说实话，全部没收。” 这是张贵刚的激将法。当许文上前刚要没收那个黄挎包时，吓得韩志国立即上前求饶：“ 我说，今天早晨有个船上的人找到我，让我帮个忙。下午2点钟在南山渔村替他们放个大冲天炮，给了我10万块。我说就那么简单，那个人说是破财免灾。我等了一中午，2点还差几分，我就放在一艘修船的沙滩边，点着了。没想到那么厉害，炸破了船，还炸伤了我的脚。”“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叫什么？” 张贵刚追问，已经猜出了几分。“ 宽脸，穿着花格衬衣。” 韩志国想了想接着说：“ 我以前在海上干活好像见过他，说一口的台湾普通话。”“ 是蔡文斌。” 许文小声对张贵刚说， 难道他花钱放炮？ 张贵刚拍着头惊叹， 哎呀，坏了，上当了， 蔡文斌玩的转移目标，调虎离山计，制造假象，他在两点钟前上了海鸥号551。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大海翻腾着波涌，时而有漩涡，时而有暗流。这片海域天晴时水淡蓝，天阴时水黄浑浊，海水的变化正是厦门海与台湾海峡的常事。海鸥号551船班离开厦门港后，开始慢速12节航行，过了拐弯处便加大马力，行驶20节船速度。白色的游船在海上航行，船头微微翘起，飞驰起来，宛如巨大的海鸥，异常好看。 快点啊，到了1号海区，我付给你们20000块。 蔡文斌穿着橘黄色的救生衣，戴着墨镜，站在一艘机帆船的船头，远远看着海鸥号551船班，对船老头说， 哎呀，已经是最快了，左舷还挂带冲锋舟，我都是侧风航行，不好再快啦。 船老大站在舵室大声回应。蔡文斌挥了挥手表示认同，随后他来到渔船的后甲板，叫上与他一起的两个同伙阿成和黑头，有些得意地指着海鸥号551船说道， 我苦心安排3条线，我用10万块买通大陆傻帽韩志国，你们都听到了吧，100根冲天炮爆炸，相当于100公斤的 TNT 炸药，响声够大的吧，啊？ 黑头笑着说， 厦门的警察都跑不赢啊。 阿成却冷静地赞赏， 蔡总，你这招太绝了，让海警和公安忙去吧，怪不得出海那么顺。 那个姓韩的挎包里还有我留下的残破手机，蔡文斌两眼贼惊，我受缅甸货主的指令，现在大陆公安缉毒警可先进了，你们的手机号码如果被他们知道了，你们的头像被认定了，他们有卫星导航定位，韩志国他是说不清楚的。 黑头问， 蔡总，海鸥号551船没事吧？那船上可没我们的人啊。 过了1号海域，那边就是我们的了，他们想追也过不来了。 蔡文斌抽着烟寻思了一会儿，吐出烟圈认真地说，就算缉毒警上了海鸥号船，他们也翻不出我藏的货，退一步讲，就算查出了也找不到任何人。再过20分钟，渔船到了1号海域，我们就开冲锋艇回去。我都想过，干我们这行一定要防万无一失，否则死定了。 蔡文斌正说着，船开始摇晃起来，海浪打在阿成的脸上，他有些惊恐地说， 天色暗了，看样子有事啊。 蔡文斌骂道， 胡说什么，乌鸦嘴， 你看有艘海警快艇啊。 阿成指着海鸥号551船惊愕地对蔡文斌说。 蔡文斌立即用望远镜朝东南方向远行的海鸥号望去，果然有一艘海警快艇朝海鸥号船飞去。 黑头，快让船老大开快点，给他钱马上给。 一定要赶到快艇到达前，我们上冲封顶。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海警快艇在海上航行，艇首昂起，仿佛立起来了。艇舷两侧离开层层波浪，飞溅而过，艇尾拖着长长的白色浪迹。张贵刚一手抓握栏杆，一手握着手枪，两眼紧盯着海鸥号551船，心里盘算着离一号海域的距离还有两海里。 许文，给台湾缉毒警方通报了吗？ 张贵刚回头大声说， 我们联合执法稽查毒品合作过，就算海鸥号551船驶到高雄，也让他们配合调查。打击毒品和毒枭是全世界和每个地区共同的责任。 潘小雨听后在艇首靠前说， 张队，厦门缉毒警方已启动了联合行动方案的通令，这会儿台湾警方已开始了行动。海鸥号551船离一号海域只有一海里了，还有 0.8 海里了。 许文边观测边报告，显得十分焦急。张贵刚挥着手枪大声说， 做好准备，马上登船，绝不能让船进入一号海域。飞行龙，告诉艇长加速靠上去，给海鸥号551船发信号，减速航行。我们要登船检查携带毒品嫌疑犯。 费新龙冲上了驾驶艇桥，很快信号兵打着信号灯向海鸥号551船发出信号。海鸥号551船接收到了信号并给予了响应，船渐渐慢了下来，保持着没停机的状态。而且在船的左舷一侧还有两名船员在等待协助。海警快艇长期在厦门海上执行巡逻、稽查和救援等等任务，艇长和海上武警战士有着丰富的海上稽查经验。这时武警战士把一挺 12.5 毫米的高射机枪上膛，做好了战斗准备。一组武警战士身穿救生衣，身挎冲锋枪，站在船舷准备跳帮。张贵刚和许文在艇首，而费新龙和潘小雨在艇中，两眼紧盯着那艘海鸥号。海警快艇长21米，驾驶起来非常灵活，在海鸥船的左舷只用了一个35度角便快速靠近，然后一个停车靠惯性压向了船的左舷。快艇上的战士随即抛出一根缆绳，海鸥船员飞快捡起挂在了缆柱上，艇紧靠在了大船上。张贵刚和许文攀绳登上海鸥船中部和尾部，武警战士登船在左右舷和船尾布岗。潘小雨很灵活，与黄兴龙一组在中部查找。张贵刚第一时间登上了船长室，并且亮出了缉毒警察证，非常礼貌地说， 啊，对不起，影响了你正常航行。我们接到准确情报，有一个台湾毒贩蔡文斌偷偷携带了至少有200公斤的冰毒藏在了船上，我们请你们配合一下，我们在绝对不影响旅客的情况下进行搜查，不知船长有何意见？ 船长是个中年人，大胡子，一脸和善的样子，他非常配合地回答道， 哦，没问题，我也是个禁毒志愿者，对于毒品、对毒贩子还有毒枭，我个人是坚决打击。船我不能停下，但我可以低速开。 哦，太谢谢了，我能从船长室和驾驶室查起吗？ 当然可以啊，这很公平啊。 船长摸着胡子笑着说。张贵刚和许文沿着船长室里侧翻找后又进入驾驶室寻找，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这时船长想了想，走到张贵刚身边提示道， 底层船舱人多，有很多大件物品容易堆放，你们可以仔细查查。 哦，谢谢。 张贵刚说着便和许文离开， 朝第二层走去。许文说，这一层大多是单间和双人包房，行李架和床底容易查找。我直觉在一层，那里人杂物杂。 时间紧迫，我在二层，你在一层，不能放过每一个角落。 张贵刚说着，在二层单间和双人间搜查起来。这时，武警战士也从下层查到了上层，都没有发现可疑物。潘小雨和费新龙从船尾查起，一直查到机电工作舱和轮机舱，都没有，甚至连锚链舱也搜查了，依然没有。时间一点点过去，海鸥船是游船，虽说减速航行，总不能把搜查的时间拖得太久。这让张贵刚有些焦急，他走下一层，再次与许文会合，又搜了一遍，依然什么也没发现。张贵刚拉着许文小声说， 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信息有误？ 许文瞪大眼睛， 不会有误的，这是可靠的线人提供的，以前有过线报，都查到了。 再搜。 张贵刚说着，站在一层的大厅里，回头细细寻觅着每一处可疑的地方。大厅不算大，长条形，两侧都是旅客座位，加起来有四十多个。头顶的行李架堆放着各种物品和包，要查起来繁杂，不像上船有安检。但是许文很有办法，他在海上和船上搜查有一套秘方，他的手机装有对毒品安全检查的芯片。许文右手拿着手机，沿着行李架又巡查一遍，并没有发出警报提示。许文对张贵刚说， 一层行李架可以排除。 突然，张贵刚盯着一层通道的中央，那里放着一尊高一米五左右的红木制作的观音马祖像，总感觉与船舱不协调。他走上前，前后左右仔细查看了一番，并没发现什么。张贵刚问， 许文，你的检测手机走过这里没有什么反应？ 这时费新龙和潘小雨也都赶到了一层大厅，并小声报告，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冰毒。这更让张贵刚心急如焚，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船副受船长之命带话， 警察先生，船长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船已经低速航行了28分钟了，如果30分钟查不出毒品，本船就要加速前进了，还有半里路就超越了一号海域。 张贵刚问船员， 我问你，这尊观音一直都摆放在这里？ 好像在船上烧香也不宜吧，何况也没有任何香味啊。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刚上船没有多长时间。 你马上把船长叫下来，快点。 张贵刚边看手机边催道。船副跑步走了，许文也感到不对，他拿着手机走了一圈，没有报警，可再往下一蹲，手机没报警，但是却闪出一道道红光。费新龙上前问， 怎么回事？ 不知道，还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你以前检查测到的都是海洛因吧？这是人工混合制造的冰毒，多是化学剂量。 张贵刚敲打着， 听听，像是空的。 潘小雨说， 观音像大多都是空的，这在台湾很常见的。 大胡子船长走下来了，张贵刚迎了上去，小声问， 这尊观音是建造在这里的吗？ 哦，不不不，不是，这是今天旅客放在这里的。 船长马上说， 可能是从厦门带到高雄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